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最近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呢，我们养生之道呢举办了一个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收集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跟自己的疾病抗争的一些经历哈。确实这些采访呢听了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这对我们也有一点成就感。 是。 我们整天在这儿只会说，但有没有帮到大家，这个只有听听大家这个心声。包括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反馈自己，也能给我们节目这个多提供一些建议，以使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做的对大家指导性更强，真正能学为中用是吧，能转化为这个行动力，把大家的身体搞好，我们做节目呢最后也越做越有劲儿。 对，其实像这些故事的话，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有启发作用的。 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只是用了我们这个养生之道里面讲的健康管理方案里面一个小小的方式方法，他们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疾病的症状呢就大不一样了。 应该说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激励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一位阿姨她的抗病经历啊。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有我与养生之道的这样的一个 健康故事， 这个一个相遇，然后呢您的抗病经历的话呢，也可以说给我们，说给听众朋友来听啊。那么我们在这众多的故事当中，我们会选择在节目当中播出。那么只要播出的话，您就将得到1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位阿姨是怎么说的。 我得糖尿病13年了，血糖空腹的，得早餐后的问题不大，午餐后和晚餐后的血糖偏高，最高到14。以前我一直喝的是这中成药，但是血糖值这个不是很理想。后来听了广播里讲的降糖法，就和工作人员小王联系。通过医师的健康指导方案，燕麦营养代餐，我从7月19号开始，到现在13天，效果比较明显，血糖逐渐下降，最近的空腹血糖我5.6，早餐后6.9，午餐后2个小时9.3，晚餐后2个小时8.5，比较接近正常值。我对这个方法很满意。我想呢，今后继续坚持。感谢这个电台健康之路这个节目， 给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福音，谢谢。 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这位阿姨哈， 嗯， 是她的这种经历和她的这个效果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信心的激励，也是一个方向啊。你看这位阿姨，她原来真的是非常严重，但是十几天就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当然肯定是因人而异了。 是这个阿姨用自己不是很流畅的语言表达了对我们衷心的感谢啊。13年来这个血糖一直是没有被调整到一个他认为的一个理想的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通过一个饮食结构的调整跟丰富营养的补充，他13天的时间他自己就认为效果非常非常不错啊。其实我们糖尿病的健康管理驾辕之马就是合理的饮食。哎，我呢在节目里面经常告诉听众朋友，那么我们糖尿病病人最关键要调整的是主食的量和怎么吃，就是主食您一日三餐吃多少和怎么吃，吃什么很重要，主食啊。而且我一再教糖尿病病人分餐，分的是主食，您吃的那个辅食可以不限量也可以不分的，就是不分割开来吃啊。那么您分割开来的是您的主食的量，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位阿姨，她一直说她午餐后和晚餐后的血糖调整的不是很好，那么他把他的这个午餐和晚餐的主食的量要控制好，就是主食的量不能超过我们中等女性的一个拳头的大小，就是一个网球的大小啊，不能超过这个量，应该吃三分之二个网球那么大的量的主食就行了，而且不能一顿吃完，要中午吃一半，然后中午午餐到晚餐之间再吃一半，然后把晚餐的那个主食再拿出来一半放到睡前吃，那么这个时候血糖就很快就非常平稳了， 就是有点少吃少吃多餐， 哎， 嗯， 但是分的是主食， 嗯， 辅食可以不管， 嗯，所以就是说要想好的效果的话呢，一定要针对性的有健康管理方案啊，比如这个方案适合你也可能不适合他，所以这个怎么办呢，一定大家记住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根据您自己的这个病程啊病况啊，我们给您制定一个您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和8886-44278886-4427。其实从这位阿姨的感觉和表述来看，张主任，我觉得她好像应该有点后遗症了啊，她这个语言还不是特别利索。 对，我没见过这个人啊， 嗯， 但是我听刚才的表述，一个是说话慢，还有一个说话这个不利索， 嗯， 不利索。那么在这里我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并发症。其实最后伤害我们身体让我们住院的一定是并发症导致的。可能大家这个糖友有这样的体验啊，尤其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你过一段你就得去住院，结果呢你一去住院呢，血糖也控制好了，诶，你的状态也好了，养了一段你就又出去了。但这里边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如何做到出了医院以后你能寻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能保持你在医院那一段。通过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不是说糖尿病不可控制，你看如果有专人管你，诶，你就控制得很好， 对，在医院护士啊来监督你啊督促你，你可能就按照他那个去做，诶，立马效果就挺好。 对啊，大家在医院里面，嗯，有些时候人家就不给你吃降糖药了，人家也是通过饮食给你调理调理，诶，你的精神头也好了，精气神也好了，哎，并发症也控制的不错， 血糖也平稳了， 哎，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道理，是可控可调可治的，所以我们除了医院以外如何做好这个健康管理，大家一定要学习相关的养生知识。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人一方 因为每个人的遗传、年龄、发病史、生活习惯，还有你的并发症、你的体质，大家都不一样。如果你用这个一个标准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我们把这叫流水线式这种加工，变成了工业产品了，这不是治疗学的这个思路。所以你像这个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你像这个阿姨，我要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并发症这个发生。咱们节目也介绍过方法，比如说我们说抗纤维化，再加这个绿色的黄精茶色素，一个是不会给你造成肾脏的这个负担，因为药是同源的东西，它的副作用几乎是没有，是食品的安全级嘛。另外一个抗纤维化我也给大家讲过，它里边有抗炎、抗氧化应激、抗血管新生、抗纤维化，再加免疫调节。你像这个比如说啊，你像糖尿病人到了这个中期以后，他就有一些症状出来了。你看有些人他是这个有合并这个肾病会出现，他就会表现为腰酸，诶，尿小便的时候，尤其早晨小便的时候泡沫特别多，有些人下肢这个水肿。那么在有些听众呢，他是这个视力下降了，看东西呢他就模糊了。有些人还没意识到，他认为哎呦我这是年龄的问题，可能是这眼睛，事实上不是年龄的问题，你把这个血糖调好以后视力完全可以好。因为我就在咨询听众的过程中，有一个石景山的一个阿姨，她大概也是69岁，她我也在节目中曾经给大家过这个观点，对于老年性这个眼病，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就着眼病去治眼睛，就是你的眼睛不单纯是一个你眼睛局部出了问题，而是跟你的并发症是有关系的，原发病有关系。比如说哎，我有高血脂，我有高血糖、高血压，我也可能高血压会引起眼病，动脉硬化可以引起眼病，糖尿病也可以引起眼病。所以你在看眼病的同时，哎，你一定要把你的原发病这个控制好。你像那个阿姨，我说石景山那个，她也是用了这个燕麦代餐粉以后，又给她配了一个这个叶黄素这个复方制剂，结果呢，她说了一个过程，我都不相信。他69岁的人，他说他能拿这个线去穿针了。 哦，那可真不容易。 因为我今年才50几岁的人，我的眼睛，我要不戴老花镜，我说你戴眼镜，他说不戴。我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做的不好，他就是因为自己这个有糖尿病，他特别认真，认真的每一天吃东西啊，真的是在那儿抠斤掐两的算。 嗯， 结果人呢有一点这个瘦，后来我也吩咐了这个工作人员一定要去指导他的饮食，叫他把营养上来，他这个体重再上来一点，他是有点瘦。 嗯，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说，当疾病出现的时候，你无非是去病因，急了你把症状控制住，然后你找到这个中间生命科学，就是发现它这个机制，你在这个急症过程中去阻断疾病向前发展这个路径，那我们就可以可控的。 嗯， 包括今天的恶性肿瘤也一样，你看专家也说了，你把它得的像感冒一样，但是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你这个一定要先要有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得有这个知识体系，最后才能知道我们做正确。我举个例子，假如说这个阿姨如果是历史上的这个皇宫里边的皇宫太族的话，有个御医一天伺候他， 嗯， 你说他得个糖尿病，这还叫病吗？ 是， 但是我们就是做咱们节目的，这个价值就在于如何让人人能够管好自己，不有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哎，我们能安安康康、稳稳的、独立自主的过好我们的老年生活。 嗯， 这我想也就是我们做节目这个价值和热情。 是的 啊，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的私人医生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是吧？确实像刚才呢张主任所说的，这个糖尿病的其实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啊，可控可治的，是吧？你看有时候你疾病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当然有一系列的这种治疗啊，这种抢救，那你身体基本上平稳的时候

我们糖尿病病人啊，一般要到医院去看病呢，他挂的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号。 嗯， 那么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呢，会从这个糖在我们身体是如何代谢的这个角度进行临床干预。最关键的呢，是要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临床的药物来把我们的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嗯。 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糖尿病病人的健康管理有五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驾辕之马，是饮食管理。但是这个呢，确实不是我们内分泌科临床医生的职业范畴，对吧？这个呢，是营养科医生的职业范畴。所以说，糖尿病病人，您在医院看病的时候，除了挂内分泌科专家的号以外，您应该挂一个营养科专家的号。 嗯，但是很多人呢，他不知道挂营养科，只是内分泌科挂完了以后，把他血糖控制到一定程度就 OK 了。 嗯 啊，具体怎么吃怎么去营养搭配啊，很多内分泌科的医生也没有说你这个去找营养科，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有点脱节。啊， 因为内分泌科的专家他可能由于工作太忙，他没有办法每天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对每一个人进行这个健康的一个宣教，对吧？ 嗯， 那么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就是起一个宣教的作用，告诉听众朋友，您要挂一个营养科医生的号。那如果有的听众朋友说，我到医院排队很麻烦，那么你可以对养生之道栏目进行一个咨询，如何来营养。 嗯，好的，那如果呢有这方面的需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8点半之后8886-4417和8886-4427。那张主任，您提到那个燕麦哈，实际上呢这个东西的话，应该说不仅仅是燕麦，您上次提到里边还有很多的食品， 对， 啊， 这个 共同起作用。 咱们这个片花里边也说了这个很多成分，那么有些成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讲过，也时间的关系，我讲不了那么全，另外还有海参粉啊、山药呀、啊、茯苓啊，我今天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海参粉啊，海参粉，你像在这个代餐粉里边，它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同人参、燕窝、鱼翅，它齐名，哎，是号称为世界八大珍品之一，具有什么呢？提高记忆力，延缓性腺衰老，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还有这个提高免疫作用。那这里面这个山药呢，哎，它就有这个滋养强壮、助消化、敛虚汗、止泻这个作用，对这个脾虚腹泻、肺虚咳嗽，还有糖尿病消渴呀、小便短频呀、遗精啊、妇女代谢、消化不良，这些慢性肠炎呢，也会有很好这个作用。茯苓呢，大家都知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哎，它是一个大复方， 对， 配置出来的。 是的， 大家要深入了解，还是应该节目结束可以打电话了解。 好的好的。那么单纯的燕麦粉呢，是达不到呢刚才提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哈，它和很多的这种食品呢要搭配来进行的啊。所以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那下面我来出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问题。我们的养生之道栏目是哪一年开播的？至今已经有多少年了？我们有三个答案啊，一个是2010年播出的，第二2007年，第三2008年。哎，把正确答案来发送到平台也好，或者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好了，那如果呢大家想免费领取的话呢，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是先到先得，8886-4417 8886-4427。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